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上清大夫大官人，原来不显在凡尘，君王微服见贤良，假意四两拨千斤。今天咱们说的这成语叫做五羊大夫。话说呢，在春秋时代，晋国灭了虞国之后啊，听说这个虞国大夫百里奚很有本事，就想重用他，几次的派人去劝说，可是呢，这百里奚说什么也不答应在晋国做官。晋献公呢，见百里奚始终不肯在晋国做官，心中是愤恨已极，就觉得留下晋国终为遗憾，于是在周惠王23年，把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给送到秦国去了。这百里奚当了俘虏，本来就一肚子气啊，现在又被充当陪嫁的奴仆，那更是无法忍受啊。于是在半路上趁人不备，他可就偷偷的溜掉了。谁想他跑到楚国就被当作奸细给抓了起来，后来呢又被流放到南海去放马。这件事不知怎么着被和楚国非常好的秦国给知道了，说这一天在大秦宫中，秦穆公正在兴致勃勃地查看礼单。 哎，这是怎么搞的呀？按照这个礼单啊，晋国陪嫁的奴隶应该还有一个叫百里奚的呀，怎么没有啊？ 啊， 给我传传四大夫公孙之。 哎，是。大王有旨，宣公孙之上殿。给大王敬礼。 嗯，礼毕啊， 谢谢。哎， 我问你，这个陪送的奴隶怎么少了一个百里奚呀？ 啊，回大王的话， 嗯， 这百里奚呀， 是谁呀？ 原是这个虞国的大夫 啊，哦， 很有才能啊。不过这个虞国灭亡之后呢，他同虞军呢一道当了俘虏。 嗯， 这个晋公原则是重用他，但他死活不肯在晋国当官。这个人呢是既忠君又有计谋，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唉，只可惜 没有遇到明主啊。 我没让你夸他 啊， 我问你，有一百里奚这人现在在哪儿呢？ 哦，百里奚啊，他是半路逃跑之后啊，一口气就跑到了楚国呀。 真跑劲不小啊。 哎呀，这个楚国就把他当做了奸细给抓起来了。 哦呦， 现在这个百里奚作为一个奴隶在这个南海牧马呀。 哦，哎呀，这可惜了。 嗯， 你这样的人才啊，可惜了，中了木马病毒了。 嗯，哎，哪个木马病毒？啊，就是木马， 这不在放马呢，是吧？ 对对 啊，这应该招回来呀，招回秦国来呀，为咱们所用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嗯， 哎呀，当然是有这种可能 啊。 不过楚国是作为一个奴隶，他并不是一个什么重要人物，嗯。这事儿倒是好办， 还是的嘛。 嗯， 那就派人去楚国，带上厚重的礼品，见楚成王，就说我们要百里奚回来，不就完了吗？ 哎，大王啊，要用这么贵重的礼品去赎百里奚呀？ 啊， 那反而百里奚就不回不来了。 为什么？为什么？ 你看，楚国派百里奚去做牧马人呢？ 啊， 那说明他们不了解百里奚是个人才呀。 那倒是。 主公现在要用这样贵重的礼物去换他呀，不正告诉楚王这百里奚就是个人才吗？哎，那楚王还会放回来吗？啊？ 哦吼呀！哎呀， 那怎么了？要死？ 你还要死呢？有道理呀， 啊， 有道理呀， 啊 嗯。那么依公孙先生之见呢？ 哎，我们就用购买奴隶的一般价钱。哎，用5张羊皮把它赎回来，这叫等价交换呢。嗯， 5张羊皮就可以了。 对了， 那行，你去楚国一趟吧。 啊， 你去楚国，你可办成了啊！ 啊， 我等你回来的好消息。 不久，在楚王宫，楚成王正在接见公孙之。 那个啊。 哎，楚王，你不要紧的呀？ 我吃咸了，这两天。 哎呀， 前两天呀， 啊， 别的国家呀，进贡来2吨水疙瘩，都让我给吃了。 天哪，您少吃点吧。啊， 有点吃咸了。 是是是， 后来吧，我那个叫渴，晚上起来我说喝点燕茶， 快给大王上水，快快快， 结果吧， 再喝两口， 结果吧，我以为是燕茶呢， 我的天， 结果是酱油。哎呀， 哇， 哎， 大王您得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啊， 得给我齁死。啊， 哎呀，我的天哪，快快上水。哎， 那喝 啊。 哎，还好一点，要不然都说不出话来了。嗯， 对，大王，咱谈点正事儿吧，别喝了。 有什么正事儿啊？ 啊， 你来我们国家肯定不是听说我嗓子不好才来的吧？ 哎，我这么大老远，哎，肯定是有事儿啊。 给我送含片来了。 啊，不是、 哎， 其实啊，这个我们大王派我来，那就是问楚王您的安好。 我不安好 啊，我这看出来了啊。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国家呀，另有一个叫百里奚的奴隶， 会治嗓子。 哎，不是，这位啊，他跑了，跑到贵国来了。我们这个君王呢，就想把他赎回去，当众得治罪啊！哎，压压那些不规矩的奴隶的士气。让他们以后得听听话。 对， 哎，这叫这，您看我这就拿5张羊皮，我国国君呢就叫说那个5张羊皮，我们要赎回百里奚。您看这个事儿， 这好说。 对，我们也不知道您喜欢水疙瘩，要不的话我们就换5个水疙瘩了。 不要，一个吃伤了 啊，吃伤了。好， 我现在啊，这百里奚倒是好说 啊， 5张羊皮这也就是普通奴隶的价格， 是 等价交换嘛。 哎，对， 等价交换 啊。 我现在跟你们国家的关系也很融洽。 嗯嗯， 趁着我还活着。 哎，是，我看祝您健康。 哎，呀，得到驿站住一阵去 啊。 他在那个南海那儿牧马呢。 哎呦， 我派人把他叫来。啊，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大王。 秦王宫殿欢迎百里奚的仪式是相当的隆重啊，有钟鼓乐队650队啊，热闹非常。 大王有旨，宣百里奚上殿。 谢大王不弃之恩呐。 这百里奚啊，你嗓音如何至此啊？ 哎呀，到了这个楚国呀，我可没少吃他们那水疙瘩呀。 哎呀， 他们那大王好吃这口啊。我天天就是这个呀。 啊，我知道了。 有点齁的话。 好。您高龄了？ 哎呀，臣壮志中年呐。 哎呦呵， 已经有七十有余了。 七十有余还这么吃水疙瘩，你也不怕齁死、啊、 哎呀，壮士啊。 哎呀，壮士，我还以为您三十出头了、哎、看着不像七十多。 哎呀，是啊，怎么您嫌我老啊？是不是？那没关系，这要看做什么事儿了。如果呀您让臣阵前杀敌，或者是捕捉老虎， 哎呵， 哎呀，那是力不从心了。 是，我听出来了。 哎，如果要是让我为国出谋划策，运筹帷幄，那我正当年呀。 怎么正当年呀？ 姜子牙是83岁呀、还为这个周武王打下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我比姜子牙那还小10多岁呢啊！而且姜子牙哪有我这个嗓音圆润呢、 对对、 啊、 姜子牙还没有你嗓子好呢、 哎、 对对对，先生说的有道理。 嗯， 有了先生啊，我就如同齐桓公得到了管仲啊，我拜您为相。 哎呀呀呀呀！ 哎呀，吓我一 跳。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为什么使不得呀、 哎呀，大王不是寻求贤人吗？ 对啊。 哎，您看我多闲。 真闲。哎，我听出来了、哎、啊。 就我知道、有一个人叫做简叔。 哦、 哎，简大呀。 哎呀呵，这啊，你这个言多他简大。 哎，我的本事和才华呀、那是远远赶不上这个简书大师啊。 是吧是吧。 哎，秦国要想称霸中原，非简书不可 啊。 你赶紧拜简书为相啊，我可以拜示他一出一些谋划呀。 啊，好、啊，先生一说我倒是忘了。我听说了寡叔什么呀？我听说了， 寡叔 吉言，我听说了， 嗯， 吉言叔啊是秦国的高人， 对， 但是没得到重用。 嗯， 经你这么一提醒啊，寡人立即去请 啊。那恐怕呀、还得我亲自去请啊。 哎呦， 别人很难说动他，我是贤呐、他是贤呐、我得去啊。 哎呀，你们俩一块儿做呛面馒头是不是、 怎么样？ 好，那就请先生辛苦一探。 千叔在终南山修行，他本不想出来做官，架不住这百里奚苦苦劝说呀，也就和百里奚成为了秦国的左右丞相。他们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整理兵器，国家就一天比一天富强了起来，有了与中原诸侯争霸的条件。五羊大夫什么意思呢？哎，五羊大夫字面就是用五只羊换来的大夫，这个大夫是古代的官职名啊，比喻来自于平凡阶层的高人。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大将功高官不显，从来无奈人世间，多少红尘遗憾事，千古余桥作笑谈。各位看官，今天的成语叫冯唐易老。冯唐只是个人，他是汉朝的一代名将，但是因为脾气耿直，所以无论跟谁说话都不能够狗免三分，心里头有话只求和盘托出的这么个痛快，常不求和庸人合拍，所以终生不得其志。他的祖父是汉代蜀国赵国人，那么父亲呢也迁居到代地，汉朝时曾在安陵生活过。冯唐十分的孝顺啊，远近闻名。文帝时呢曾任过驻地的中郎署长，不过呢当时已经60多岁了啊。文帝呢监督北方征伐这个匈奴军，路过代地，代地郎署啊非常的简陋，文帝大驾已到，冯唐白发白须的出来跪迎。 小官中郎署长迎接万岁。 想着中郎署长尽是年轻之辈，怎么你是个白发老翁啊？ 下官无能，只是贸然顶个数。 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如何到此地当官呢？ 小臣姓冯，名唐，祖上呢原是赵国人，臣的父亲食才迁居代地呀。 哦，朕曾为代王，在这里住了十几年，朕怎么没有听说过呢？你不要笑 啊，代王啊， 唐突了朕。 小臣只求皇上干事，至于我的名字嘛，哎呀，那就无足轻重啦。 我此前在代地之时，听说赵将李琦非常骁勇，可惜啊，现在已经去世了。你对此人有了解吗？ 啊，此人呐，臣一向知道李琦是非常勇敢，但臣以为他远远比不上廉颇、李牧，那才是一代英雄的楷模呀。 是啊，只可惜廉颇、李牧这样的猛将已经不在了 啊。 要有廉颇、李牧这样的猛将，匈奴焉敢欺凌我大汉疆土啊？朕也用不着亲临北地检军了。你呀、啊，你要是再这样，我给你拖出去了。 臣以为啊，现今也不能说没有廉颇、李牧的干将，只是皇上没有仔细去找就是了。 你说什么？ 我说就是有廉颇、李牧这类的猛将，怕皇上也不能重用他们呀。 放肆 啊！ 这是跟谁说话的？ 这 焉有如此对朕讲话之理啊？ 我这个人不善吹捧，我说的他是正经话呀。 说正经话也不能伤害皇帝，知道吗？ 我伤害你了，我看来啊，我伤害皇帝了吗？我的话没有用吗？ 走，跟这种人何必多言？ 你呀、啊，你就等着挨处置吧。 我去。 过了几天，驿站行宫，文帝在行宫走来走去。 随官，我且问你，这个冯唐现在怎么样了？ 他就这德行，皇上啊，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种人不值得皇上您生气。 啊不，朕现今想来，他的语言是放荡一些，可是说的道理很有价值。 是，吾皇英明。 要不然，唤他来见。问个明白。 他就在驿站门口呢，他还想跟皇上狡辩一番呢。 哦，那就叫他进来。 宣冯唐进宫来者。 哎呀，微臣给万岁叩头啊，万岁啊，福寿康安啊，下官让万岁生气了。消气儿。 你这个人性格有点意思啊，朕告诉你，别人要像你这样顶撞朕家，哼，早将他的人头砍下。 是，消气儿，喝点水。 哎呀，这是和皇上说话的态度吗？ 对，是启禀万岁呀、啊，砍头啊，那不要紧， 砍头不要紧。 哎，臣以为啊，这心中有话，和盘托出，那才是忠臣之道啊。像廉颇、李牧就不会说假话。臣离二位将军是相差甚远呐，自愧不如啊。 可这廉颇、李牧出兵能打胜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啊， 臣听说李牧在赵国做大将的时候，他所镇守的边境市镇所收到的税赋啊，是全部由他支配。这李牧呢，也是清正廉洁，他把征来的赋税啊，全部犒赏了官兵。这赵王是丝毫不去过问。所以呢，这李牧能竭尽全力守卫边防，可现在的陛下， 你说话客气点啊，委婉点， 这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啊！臣说话呢，他就是不善于婉转，哎，直接一些，我怕在万岁面前说不清楚啊。 好，有什么话直说便可。 哎，有您这话。我就直说了， 你说吧。 谢谢万岁。现在的陛下呀，却做不到信任将领。比如有一个魏尚，他，对，魏尚这人呐，做这个云中太守的时候，所收到的赋税全部用在手下官兵身上，因此呢，这个官兵非常听他的指挥，多次打败匈奴。可是陛下您呢，却为了他所报的斩敌数目稍微有那么一点出入呢，就罢了他的官，把他抓入了监狱。所以臣才敢说陛下不能重用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啊。 嗨嗨嗨，你这啰啰嗦嗦说半天，吓我们都出一身汗呢。你这别傻。 不，此人敢于在朕的面前直言不讳的说话，哎呀，这样的臣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啊。好啊，他说的对，立刻的释放了魏尚，任命魏尚仍去做云中太守啊，冯唐举荐有功，升为车骑都尉。 哎呀，你看我这啊，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啊，我这牛脾气啊，我第一次给挣来个什么车骑都尉，这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官儿 反正是谢万岁呀。 下车。 自从魏尚官复云中太守，这匈奴呢长期不敢进犯骚扰，北方一带的边境暂时就安定下来。那文帝死之后呢，汉景帝他呢不愿意给这个奥臣打交道啊，冯唐始终没有被重用，带着儿子冯随回到了家乡，过起了隐居生活。后来一直到汉武帝即位，在全国寻找贤才，有人又推荐了冯唐，可是这时候冯唐已经90多岁了啊，已经无力再为朝廷效力了。有才华的人总是有点不赢眼的短处，所以呢天下奇才并不少，但是无法发挥自己才能。可是下面有小奥，上面有大奥，人才能够有1%的硬场已经不简单了。90%的贤士只好大念，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有才能的人只能等待奇迹出现。冯唐易老的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呢？冯唐易老那指的是汉朝冯唐身历三朝，到汉武帝时举为贤良，但是年事已高不能为官，感慨生不逢时，或者表示年寿老迈。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英，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离线。快把青春冲满点。